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again. For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 new lesson, of course. That is on page 28 if you have this book. And it's unit 2, academic activities, 就是学术经验。 好，我们现在一样的先听一下 Mr. Johnson 跟 Andrea 之间的对话呢。 Chapter 2 Unit 2 Academic Activities Dialogue. Can you tell me about your academic background? Yes, I believe my 4 years in college have equipped me with the technical know-how and knowledge needed for this industry. For example,My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class taught me the principles of making a successful ad, and the brand positioning course allowed me to practice building a brand. Most importantly, I've learned how to set and achieve goals for an ad campaign. In addition to your academic training, your resume shows that you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lease tell me about them. The most inspiring activity I participated in was a youth outreach program. We visited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ina and performed language exchanges. We also organized games and activities with the students. I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and hosting activities. Moreover, this experience developed m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 believe this is crucial when launching a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Very well. You worked at a publishing company as an intern for a year. Explain how that experience relates to this advertising job. Working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requires keeping up to date with current trends. The internship gave me a unique insight into events happening worldwide. 很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Mr. Johnson 说了 Can you tell me about your...academic background,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something, 又省了掉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你不能讲说 can you tell me the cup?、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杯子人家听不懂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he cup?、Mm. Just tell me about the cup, 能不能告诉我有关的杯子这个事情这个杯子很特别 well, it was a gift, you know, from my boyfriend, 我男朋友给我的这么这个杯子About 60 years ago, 60年前的杯子啊，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好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something. 省掉你的学术背景，能不能讲一下，好吗 ？Andrea 怎么说 ？Andrea 说 ，Yes, I believe my 4 years in college have equipped me with a technical know-how and knowledge needed for this industry. For example, my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class taught me the principles of making a successful ad.And the brand positioning course allowed me to practice building a brand. Most importantly, I've learned how to set and achieve goals for an ad campaign. 就是呢，我相信，我认为啊，大学四年的修业结束之后呢，我已经具备了这个 technical know-how， 就是技术方面的知识技能了，而且还有这个 knowledge， 就是知识。然后这些都是。这个产业所需要的、 就是这边省略掉了 which are needed for this industry which、are 省略掉了 譬如说呢 my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class 我的这个解析广告学这门课呢教会我 principles 就是这个原则要怎么样去制造成功的广告还有呢 brand positioning course 这个课程呢一样让我可以去练习建立品牌 allow me to do something 就它让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呢我也学会了如何设定跟达成目标这边就是 set 就是设定目标达成用 achieve 或者是呢 accomplish A-C-C-O-M-P-L-I-S-H accomplish goals 好这边谈到这个 principle 老师这个很好的用法He is a man of principles. 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这样子哈。但是 I agreed with you in principle. 那个就不要加 S. 那个时候就是我原则上同意你。I agree with you in principle. 还有包括呢还有一个字啊那么在这里是 practice. 你看他后头用动名词 building 做宾语啊。所以我们就注所注意到 You should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all the time 你要随时随地的就是 everywhere you go whenever you have chances 只要有机会呢 You should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要不断的练习说英语、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Mr. Johnson 说了 In addition to your academic training 那除了你的这种学术上面的训练以外、啊、就是学校教育以外 Your resume 你的这个履历表呢 resume 那么 shows 展现出 that you participated 加 in 的用法 you participated in也就等于 you took part in 你曾经参与 several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就是一些课外活动这个非常重要、 嗯、 因为美国的这个教育他们注重课外活动因为这个可以训练你做沟通、哦、我们讲的 yeah, communication 还有包括 leadership、 yeah. 当领导 please tell me more or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them 来告诉我有关这一点的这些东西你能不能讲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知道 The most inspiring activity I participated in was a youth outreach program 最激励我最启发我的这个活动呢这边 activity 后面还省略一个 that 就是 the most inspiring activity that I participated in 我曾经参加最激励我的呢就是 youth outreach program outreach 就是外展服务的计划哦，一个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怎么样 We visited elementary schools in China and performed language exchanges 我们呢就拜访了这个中国的一个小学然后进行了语言交换我们用 perform 就是执行进行某个东西 对、yeah. 好然后 Andrea 还说啊 We also organized games and activities with the students 我们还筹划这个游戏跟活动呢跟学生来互动 I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and hosting activities 我获得了很多的经验是在哪方面呢就是 organizing 组织还有 hosting主持这方面这边他用 gain 就是我获得那我们也可以用 obtain O-B-T-A-I-N obtain a lot of experience 好再来 moreover this experience developed m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就是啊这个经验还帮助我发展了 develop 我什么样的能力就是跨国沟通的能力 cross-culturalI believe this is crucial when launching a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尤其是要这个做国际的广告活动的时候。I believe this is crucial， 就是这很重要 ，crucial， 而且是 extremely important，、 嗯、 极端的重要，就是重要以外、 yeah. 还要极端重要的。重要极了，就这样说。 嗯、 extremely 这个字怎么拼呢 E-X-T-R-E-M-E-L-Y Extremely 好、Mr. Johnson 就这样说话了 Very well You worked at a publishing company as an intern for a year 他说你呀、啊、曾经在一个出版公司呢做过呢实习、啊、实习生叫 intern、在我们讲实习医生也叫做 intern 对不对好、 yeah. 这样子我们就跟你讲就这样说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Explain how that experience relates to this advertising job. 你解释一下，说明一下，你那个经验是怎么样跟这个广告工作呢？又产生关系 ？Relates to 呢？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就等于 is connected with 或是 is connected to 都可以。connect 加 ed 啊 ，connected with 或是 connected to 都可以。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Andrea 就说 ,working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requires keeping up to date with current trends. 在广告产业工作呢需要 keeping up to date. Keep up to date 就是我要持续去更新某方面的资讯。这边呢就是要更新我在这个现代的趋势上面的资讯呢。Keep up to date, 或是 stay up to date. 对也就是赶上潮流的意思。 嗯、 Reading newspapers or watching television enables you to keep up to date with current trends.、嗯、我们就可以把它套进去了。看报纸啦、yeah. 看电视啦就可以让你呢是跟这个趋势走也就是并驾齐驱这样子。好、嗯、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这个实习工作怎么样 The internship gave me a unique insight into events happening worldwide. 这个实习啊让我有独特的方式呢可以去看到各个地方发生的事件。这边 gave me a unique insight. 我们先看到 unique, 它前面加的是 a, 它不是 an。因为呢 unique 它的这个 u, 它是子音开头。所以呢我们要用 a, 千万不能说 and unique。然后呢 insight, 我们前面也提过了 insight to something. 好、oh, into something.、 Uh-huh. 特别记住要用 into 的用法。 Right.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词汇详解第一怎么说。 academic, 学术的。再来呢是 know-how, 就是技术技能。decode, 这边呢是破解解码的意思。还有 principle, 原则。再来 participate, 就是参加活动。我们都会用 in 哦这个介词来一起用。participate in, 参加什么活动或者是 take part in。I need everyone who is avail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ject. 我需要所有有空的人呢都参加这项计划。再来是 extracurricular, 就是课外的。还有 outreach, 外展服务的。然后呢跨文化的呢就是 cross-cultural。再来 crucial, 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vital, 或是 critical, 都是表示非常重要。嗯、 或者 h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at project. 他在那个计划里头啊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好十一。 intern, 就是实习生。还有呢 require, 要求需要。再来呢是 keep up, 或者是 keep up to date, 跟上什么的变化形式。再来呢 insight, 深入了解某个事情。 好我们看 useful expressions, 实用句语。第一个学业表现。 My academic performance stood out while I was at college. 我念大学的时候呢学业成绩我们用 academic performance. 然后呢很突出 stood out, 原型就是 stand out. 但是呢如果把 out 掉在 stand 的前面就 outstand 再加个 ing, outstanding,、嗯、就是很棒的形容词非常杰出的、yeah. His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quite outstanding, 或是 is very outstanding, 其实 very out, 这个 very 或是 quite, 都不要用了 is outstanding,、嗯、就是很突出的意思很杰出。好接着我们看第二。 For each academic term, we had to complete 3 essays and 1 research paper. 我们每学期啊都必须完成三篇论文 essays, 然后还有一份研究报告。 Well, this goes to show that writing skills also are very important. If you、mm-hmm. ever have a chance to study ab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yeah. or in the UK, you are required to write a lot of, you know, papers almost every day.、 Mm-hmm. 你每天都要写一些论文报告。好，我们接着来看 number four,、number three. The graduation project evaluates a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这个毕业专题 graduation project, 是干什么？评估 evaluate 这个动词 evaluate， 我们也可以用 assess 或者是 appraise。 啊，那个另外一个怎么拼的呢？ A-S-S-E-S-S assess， 那 appraise 就是 A-P-P-R-A-I-S-E， 评估学生对课程的了解能力。 在 spoken English 里头，你除了用 evaluate 以外，还可以用另外一个用法，短语动词叫 size up， S-I-Z-E 再加个 up。 好，我们接着看 number 4。 The course equipped me with the knowledge I need for the job. 这个课程让我具备这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 好，我们看个人成就。 In my senior year, I won the intercollegiate basketball championship. 大四那年呢，我赢得了校际杯的篮球赛冠军。这边大四哦，就是 senior， 那大三就是 junior 哦。所以大四的时候，校际杯，我们 intercollegiate 校际的跨学院的 ，OK， championship 就是冠军了。 Number six. I was elected student council chairperson in my junior and senior years. 大三大四的时候呢，我获选为学生会会长。Council, C-O-U-N-C-I-L, 就是议会或是某个学会。那 chairperson 或是 chairman 就是主席的意思。 好，但是这个 chair 也可以当动词用，除了当椅子以外。Who's going to chair that meeting? 那个会议会谁来做主持啊？你也可以用 preside over the meeting. Preside 就是 P-R-E-S-I-D-E, 但是后头要加 over。好，我们看 number four。 I served on a committee that raised $200,000 for needy families through social media and crowdfunding in 3 months. 我在一个委员会任职，那我们这边要强调，在委员会要用 on 这个介词哦 ，on a committee、 嗯。 然后这个委员会怎么样？他筹组募集了$200,000，用 raise。像是这 fundraising 就是募款哦 ，fundraising dinner 这募款餐会，然后这个 fund 是怎么样 ？For needy families 给这个贫困的家庭 ，needy 这边就是 poor families 的意思，然后是透过这个 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还有呢群众募资 crowdfunding。 好，我刚才讲是 number four， 其实应该讲 number seven， lucky seven。committee 除了用 committee 用跟 on 以外，一次使用以外，其实那个 team 也是一样用法。There are 12 basketball players in our team， 其实一般讲 on our team。We have 12 players on our team。We have 5 members on our committee。啊，这两个词，这个 team 跟 committee 都是用 on 用的比较多的。啊，接着再看课外活动 eight。 Community service days are becoming standard at many universities。社区服务日呢，在许多大学校园渐渐的变成了常态哦。Standard 就是标准 ，it's becoming the norm。N-O-R-M 也就是常态的意思， 这个字啊前面一定要用定冠词 the， 我们讲 the norm， 好，这个用法。我们接着再看下面怎么说的。 The university announced a campus-wide speech competition open to all undergraduates。 这所大学它宣布校内的大学生呢都可以来参加全校的演讲比赛。 campus-wide 就是全校的， 加个 wide 叫 nationwide 全国的， islandwide 全岛的， worldwide 全世界的。好了，我们看 undergraduates 指的是大学生哈，但是呢研究所的研究生呢叫 graduate students， 啊，这复数就加了 s， graduate 变成 graduate， 那 graduate 就是动词了。好，接着我们看第十。 As a chess club member, I analyze and make calculated decisions. 身为国际象棋社的这个成员呢，我会分析然后做出精打细算的决定。 但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很精打细算，我不太喜欢他。I don't like people that are calculating. 很有心机的，就精打细算的，但是有心机很深的，也叫做 calculating。那个时候把 ed 去掉，改成 ing。 calculating. 好，我们看十一怎么说。 An internship provides a student with practical training before entering the workforce. 就是实习计划呢，它提供学生进入职场前的训练机会。这边 practical 就是实际的。 那其实 provides 在这个地方就等于 equips， 一样的意思 ，equips。E-Q-U-I-P-S, equip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嗯哼。再来呢 workforce, 就是呢这个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这个的职劳动力跟这个职场就是 workforce。再来 I really enjoyed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when I worked in a clothing boutique. 我真的很喜欢在这个面对人群的感觉，然后是过去我在饰品店工作时有这样的机会哦。 好，任何一个字结尾是有 Q-U-E 的时候啊，特别记住呢，前面的 I 一定要念成 E， 长元音，叫 unique boutique， 那都是从法语过来的啊。好，接着我们看十三。 My internship has provided me with a working knowledge of product design. 我的实习经验让我对产品设计呢有概念。这边一样 provide me with， 那一样可以用 equip with。再来呢是 the position has trained me to have excellent telephone etiquette and given m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as well. 这个职位让我练就了优秀的电话礼仪，这边 etiquette 就是礼仪哦，然后是不可数，然后呢也让我获得了客服方面的经验，就是 customer service 客服。 嗯哼， etiquette 这个字我们教过，按照这个字典的发音是 etiquette。但实际很多外国人他念成 etiquette， 像 the international， 不是前面不需要加的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就是指的是国际礼仪啊。好，我们接着再看有氧补给站。 这边呢，我们要讨论一下要怎么回答几个面试的问题哦，那都是跟学经历有关的。那这些像第一个，为什么要读这个科系？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从我们主修科目跟应征工作相关的地方来回答，然后一定要让面试官知道说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来念一个科系的，我们是非常自主的很有意识的选择这个科系然后跟应征这份工作，并不是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工作机会啊我就来应征了。 也就是你呢就必须要提出一些资讯跟你的要去争取这个应征的这个工作要有关系的。 嗯哼， 好，我们接着我们看接着下面怎么说。 像是呢还有我们念书的时候有从事哪些课外活动，那从事课外活动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就反映出我们能不能去经营我们的生活，去管理分配我们的时间。回答的时候呢，除了去描述这些经验，也要知道我们到底学习了哪些能力，从这些经验里面。 On top of this, also I want to add something. Usually, you know, they want to know, the interviewers to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you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at you participated in while in college. The main point is that, you know, through such an interview, they will come to the understanding that because you already had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you know, doing a lot of activities outside of your school, this means that you probably have the potential of being a leader someday. 嗯哼。 好，我们接着再看 C 怎么说呢？ 好，这边呢是关于实际工作经验哦。如果我们有打工的经验，然后呢，这个就很好可以跟日后的应征工作结合。譬如说，不管你这个打工经验是什么，里面一定会学到我们沟通能力啊、表达能力啊、组织能力啊，或是观察能力，这些都可以应用在日后的工作上面。那这样子就可以打破我们年轻人好像是温室花朵的这种的印象。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Me weak, and we found this